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吸烟公众卫生修订条例已经实施，任何人不得进口、推广、制造、售卖或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包括电子烟、加热烟产品和草本烟。违例的最高刑罚是监禁六个月和罚款50,000元。详情请浏览 www.taco.gov.hk。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今日是一个很紧要的日子，我们的编导王天恩小朋友结婚七日纪念日， 恭喜晒！ 简直可以说是啊，头嗰七日啊！ 第一日是一二三四，是第七日。 系啊，好紧要啊， 好紧要啊！真系好意头啦，你讲得呢啲开心事由你发口讲，特别开心， 非常之紧要啊！今日 系啊，再一次要恭喜我哋嘅编导啊，王天恩先生。咁啊，嗰日又去佢嗰、那个即系个官礼， 系系系 嘅邀请度咁。 佢都有邀请我， 系啊， 但我冇去，因为我知道赢波啊。 你系咪俾面大佬啊？ 我知道赢波啊，唔好意思去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唔知道听众知唔知道，但佢身边啲人都知道啊。 系 王天恩先生， 小朋友，王天恩小朋友， 小朋友系利物浦嘅忠实拥趸。 系啦，大家可以喺佢 Facebook 嗰度打一句啊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啊，甚至乎佢结婚都关利物浦事。 系啦， 嗰一日咧去到观礼，上上下下有分上台讲嘢嘅，无论系牧师啦，定系传道人啦，第一句都有讲啊，今日新郎哥。嘅嗰个咩精神面貌最中意讲 唔系咁好啊， 系啦，今日佢有啲攰，系啦，因为寻晚先播噶嘛， 我嗰晚都叫咗佢瞓啦， 唔好睇啦，算啦， 输噶嘛， 系啦，甚或乎啊，请咗啲 fans club 啊，球迷会嗰啲人嚟嘅又， 哦系系，佢问我去唔去嘅，咁我话你嗰度成班系利物浦球迷会，我一个皇马嘅过去，好似唔系咁好、啊， 就好似你去睇波，人哋利物浦主场，你又着住皇马波衫入去，好危险啊！嗰件事 系 系啦，咁所以嗰日咧，大家都系围绕住即系利物浦呢个主题去讲啦。但系想讲嘅重点咧、就是，嗰日去到即系啲仪式，佢系即系有宗教信仰咁进行晒各样嘢啊 ，march in 啊，跟住亦都会有一啲即系主要讲嗰啲经文之后咧。他哋就會各自有機會就支持啦，包括有王天恩小朋友同埋王天恩小朋友嘅太太。 係王天恩小朋友最尾嗰句係咪同佢太太講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係啊， 好、老土啊！ 係啊， 佢真係好老土啊！係啊，真係原來是這樣的啊！ 真系，我嗰日听到都，唉，估到你啦。嗰份稿你净知佢点收尾， 唔怪得知。佢做唔到呢个节目啦，佢净可以做编审，因为冇创意啊。 大家都估到嘅嘢唔得啦。但系真系嘅，嗰样得意嘅发现就系王天恩小朋友，即系始终佢都系做呢一个行业，或者你知唔知有机会，即系成日都要讲嘢、啊， 都叫偏向创意啦、 啊。 佢只不过系同我哋比较冇咩创意，但佢同坊间啲人比较，佢、 啊、 已经好有创意啦、 ，above average 嘅，系我哋认为。 只不过我哋系 best 啫，佢只系 above average。 系啊，佢 pass 我哋 distinction， 系啦、啊，有啲唔同嘅咁样。但系佢真系 讲嘢上嚟嘅谈吐，佢讲一份 speech 嗰样嘢咧，的确系会吸引一啲。 嗯， 系啊，即佢自己一直都有讲啦，佢太太都有讲话啊，即系太太都啊，我唔系好识讲，即系就多谢完之后就交俾老公讲，跟住阿黄天一小朋友直头好似有得开麦咁啊，终于系啊，支麦喺我度，你哋唔使指意识咗我啊，咁样 诶播咗 API 未？系新闻出咗 ，OK， 系夹 time beat。 即係佢喺台上面嗰種自如咧， oh. 你真係會覺得喺一個對比之下，你係會覺得好唔同。亦都 你講係自如定係自信咧？ 自如加自信嘅有嘅。咁、自信我覺得亦都好重要，因為嗰個佢主場啊嘛，大佬。 係係係。 全部都 硬飛路係嘛？好似硬飛路。 硬飛路，大佬你主場你梗係有自信啦咁。所以我係覺得係會有呢一個分別嘅，即係你嗰日喺度聽佢講嘢，覺得啊四眼仔啊，你幾時講完咧？諗住，即係呢一樣亦都嗰一日嘅觀察啦。即係你好自然你就會諗翻起，譬如你啲中學同學啊，啲好朋友結婚啊，好中意都誒慳翻啲錢，揾個兄弟識少少講嘢，咪上台做 MC 咯。呢啲你都有經歷過啊。 係，其實唔係咁易嘅，你問我。即上台讲嘢系一个技巧嚟嘅，即我哋而家好似对住支咪，好似有四隻字驾轻就熟，但其实每一个节奏、每一隻字或者甚至乎个 background music 啊，我哋几时用啊，呢、這个钟数讲啲咩，其实都系有度过嘅。我哋每一次啊，无论系做 live 之前又好，或者做录音之前都好啊，我哋都喺度度嘅，哦，今日讲啲咩好啊？哦，点样去揈佢个题目讲啲咩啊？其实我谂我哋大概做两个钟嘅节目，我哋大概准备咗两至三个星期嘅，每一集都系噶，系我哋提早准备两至三个星期噶。 有时我哋谂即系呢一个部分啊，叫做 opening 啦，我哋俗称，讲嘅题目分分钟谂嘅时间长过成个节目嘅时间。 哦，系噶，系噶， 有时真系会咁样样。 因为你上到台系即系当然，所以话哦，好似阿黄天恩小朋友佢婚礼咁样，咁当然佢其实一定有份稿噶啦，咁佢一定喺写嘅嗰份稿嘅第一句啊。一定系将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摆最尾嗰一只字，由后边倒序写翻上去。你话唔好俾我估中佢，佢一定系咁样嘅。 一定要放落去嘅。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但系佢起码有个 punch 位喺后边咯。但系有啲可能你唔系做开即系呢啲可能创意行业啊，唔系写开嘢，其实你真系唔识喺台上面叫做一个致辞又好，或者成日即系等于你有翻过去这个你嘅母校中学嗰度做分享会，其实你分到你自己做呢个行业，你做分享会同人哋做分享嗰、那个分别喺边噶嘛？ 系你讲嘢，你即系好似咁讲，你会度啲 punch 啊？你谂下，即系起码你会谂下点样收尾嘅，你中间大概会有啲 point form， 你想讲啲乜嘢？即系嗰个组织性先，即系先撇除究竟好唔好笑，有唔有趣啦？ 即系你，即系或者已经有个 generation gap 啦，同啲而家嘅中学生 系啦，即系你同埋你劈头要点样同啲僆仔讲咧？咁啊，即系唔一定系好好笑嘅，咁但系即系我嗰次都系好。我记得是因为有啲老师同我讲话、哇啲师弟呢知道你係做 DJ 佢哋好兴奋啊想问你。 对呀本身以为问你边间 club。 係啦 ,exactly 就係咁。 原来係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Club。 係呀喺边度打开碟。 Backup Club。后援会呀、啊。喺后援会打开碟。 边间 club 啊哦 ,Backup Club 啊我喺边度新开㗎。我九龙塘。 喺九龙塘。 係呀喺个电台嗰度咁。即係咁好自然就會你會知道佢哋諗啲乜嘢，你劈頭即係真係有 generation gap 喎，大佬差十幾廿年， 係 啊， 十幾廿年，咁你咪劈頭試下用呢啲嘢去做 lead in 咁樣，即係嗰陣時會用呢啲咯，係啦，即係嗰個內容你起碼會哦，我今日嚟其實講啲咩咧？電台 DJ 僆仔有冇興趣？你要諗下點樣講啲嘢令到佢有興趣，即係要有呢個角度諗咯。嗰陣時 係，所以係困難嘅。好啦，咁啊去翻個婚禮啦， 婚禮。 我想知佢嗱，假设黄天恩小朋友，你俾嘅分数系几多？ 嗰日前面就五十啦，去到后面咧，即系好正常，越讲越有信心噶嘛。后面我觉得有七十分嘅。 好，佢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系扣咗五分嘅， 有啦，有六十五啦，跟住， 所以有六十五分都 OK 啊 ，OK 啊。 佢太太咧？ 佢太太阿嫂啊。唔系好熟，好危险啊！讲呢个， 但系咪真系好大分别咧？你觉得真系唔系讲开嘢嘅人？ 是的，即但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你 或者应该我们都知道有分别，个分别在哪里呢？ 个分别就是流畅度啦、自信度啦，即自信度你会不会我高头望住大家讲的啦，你个声线啦，即我为什么黄天恩小朋友后面是加了分，是因为他开始 smooth 了啦，他前面都望住 开始红球在脚， 是啦，开始扭波啦，个人开始觉得咦好像过到啲人，他 佢会望住你啦，同埋佢会同你有 react。 系咪真系台下啲人嘅反应系唔一样咧？ 系噶， 其实好明显噶嘛。即系例如有冇人喺度揿电话啊，有冇人拍手啊，有冇人喊啊？其实你睇得出噶嘛。有时等于婚礼最简单，你边个时候其实你会叫做你睇到边啲位系我哋俗称嗰个叫做厕所位啊？成長片段咯，即新娘新郎出嚟講嘢，如果你個時限喺兩分至三分鐘內咧，大家都仲係會拍手掌嘅、嗯。你一去到四五分開始啊，其實我仲要多謝咧我中學嘅嗰位老師啊，因為佢教我正確嘅一個價值觀啊，喺性教育嗰方面令我知道揾一個異性嘅重要性啊，或者點樣揾自己嘅另一半啊，又或者性啊，唔知點樣啊，真係好多謝佢。跟住好啦，除此之外咧，就我嘅大學老師啊，我嘅大學老師咧教識咗我人生應該要多元嘅，應該要接納唔同嘅文化觀點嘅，真係好多謝佢。亦都喺嗰個 project 入邊，我認識咗我嘅老公。咁我想講翻咧嗰次嘅大學入。边咧就有两个组员啦，喺嗰次嘅 project 入边，咁样起码讲四五分钟，我系真系见过有个人系自己喺上面讲咗四五分钟，因为咧我听过好多啊，好多嘅叫做结婚嘅人啦，佢呢世人都唔系主角， 哇好 sad 啊呢样嘢， 你明唔明啊？ 但系我明嗰样， 佢呢世人都唔系主角，佢呢世人都唔会企喺台上面，佢唯一人生会受注视得三次机会，第一次机会系佢出世而佢唔知道，因为佢未成长。第三次是他死了他都不知道。而唯一一次他知道有人注视他可能就是婚礼。所以为什么人这么喜欢即叫做搞到件事很盛大很盛不知道怎样叽里呱啦又跳火圈又有些威亚掉下来然后又整些爆破场面。其实真的是他因为他这世人得那晚可以做主角、哦、而这个 concept 是植根了在很多好多女孩子心入面囉所以嗰晚佢一定要所有嘢最完美㗎我認識有啲女孩子就係佢平時講嘢冇咩人理㗎但嗰晚呢佢好似暢所欲言講晒自己想講嘅嘢就係佢由小學多謝到大學畢業去到而家做嘢嗰個老闆佢都要多謝埋一次就因為佢平時係唔會有機會講呢啲嘢咁所以就令到嗰個叫做演講好沉悶啦咁但係調返轉例如好似我哋咁樣唔好搞咁多嘢啦其实结个婚食个饭开开心心你留返个题目俾我开咪嘅时候讲我有钱搵啦係咪先即呢个真係好明咁当然有啲人就係享受嗰、那个即你唔排除有啲人就算佢做幕前佢真係享受嗰个叫注目㗎嘛。咁但有啲人就觉得喂其实我平时已经讲嘢啦我真係想喺我嗰个位唞下。咁呢个就係好明显嗰个工作上我先撇除嗰个技巧上嘅分别啦而你嘅心态已经好唔一样㗎嘛。你明唔明啊？ 我同意。 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咯。咁去到后边嘅技巧就我哋讲嘅嗰个，除咗嗰个叫做望住人啊、自信啊，就是、有时你讲嘢嘅抑扬顿挫，你边个位用力，边个位系 punch， 你其实你会你嗱，当然每个人嗰个叫做天生去掌握嗰样嘢系有佢嘅天分嘅，即系有啲人系叻啲，有啲人系渣啲。即系例如好似我哋嗰阵时中学会考或者 A level 咪要演讲一至两分钟。其实嗰阵时我哋都未做呢一行嘅，咁但系有啲人你已经大概知道一篇故事嘅起承转合，你边个位用力，边个位唔用力，或者你朗诵，有啲人系唔识朗诵嘅，永远都系平去读嗰篇嘢，咁呢个系有个天分。但系当你即系例如去到我哋做咗呢个行业，我哋惯咗用声音去说话，我哋要 sell 桥或者成，我哋惯咗抑扬顿挫，咁、你咪知道边啲位用力。啲人會拍手掌，咁呢個就係後面個技巧嘅計算，所以無論喺心態上定係技巧上，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咯。 係啊，阿黃天恩小朋友就係嗰個心態，你睇住佢轉變。其實咧，佢劈頭一開始嘅時候咧， 都有啲緊張嘅。 係啦、啊，即係佢睇 波啊嘛， 會拎即係拎住電話，因為驚講漏咗，咁你會知啊。跟住 佢太太咪就係由小學多謝到大學嗰啲人啊？ 佢唔算嘅，唔算嘅。系啊，即系冇咁多嘅， 系 即系 O K 嗰个时间长度啊，各样都听得舒服嘅。跟住黄天一小朋友谂啊，你话晒你都做电台啊，你拎住个电话望住耷低头讲嘅，你喂大佬你好丑，你都系呢一行嘅人啦、啊，你系咪可以记一记佢咧？咁样，所以佢去到后面开始唔使望个电话之后，因为我会觉得有阵时系嗰份嘢你自己写嘅，即系嗰啲嘢其实系你发生噶嘛。有啲朋友都会讨论呢样嘢，就系。婚礼嘅时候啊，要多谢。哎呀，我唔知点讲啊，即系写咗出嚟又唔记得啊咁。其实最简单，我一样嘢，嗰啲嘢系你咧，你照翻你平时讲嘢嗰种感，你当好似同紧你一啲朋友讲紧，因为。 哦，但系呢个系一个心态分别啊嘛，即系我哋觉得同朋友讲嘢，但佢喺台上佢觉得自己做紧演唱会嘅，佢唔会觉得自己同朋友 sharing， 佢做紧演唱会。你试下叫张敬轩冇咗个 run down。 唔得噶嘛，佢一定有 run down 噶嘛，系咪先？咁所以我话，除咗我哋做呢一行，将来好多专业嘅婚礼 MC， 因为佢驾轻就熟，佢做惯咗，佢都唔需要睇住张纸，佢已经知道边个步骤去。咁当然呢个就系一个叫做佢次数多啦，即系理论上 经验啦， 系啦，一个人就系结一次婚，咁当然佢一定系冇一定不知所措噶啦。咁但系佢嗰啲婚礼 MC 咪知道，所以你好明显睇得出噶，就好似你攞 MCQ 卡嚟睇为例子啫嘛，你睇得出嗰个 MC 究竟佢系请翻嚟啊？定系拍硬档叫个中学同学帮手嘅，即系出边嗰啲专业 MC， 即系有一两次揾咗一啲专业嘅 MC 啦。其实佢手上咪有 Q 卡，但其实佢哋唔使点睇嘅。唯一嘅可能就系、是、有啲特别嘅名称要记住佢睇一睇咁样，咁嗰啲咪专业咯。但你见到有啲咧系最唔好话最唔专业啦，最 你用咩字形容？最。最咩？ 最欢乐嘅嗰个啦，我称之为 印象深刻。 最欢乐嘅形式啦，即系比较欢乐啲嘅，贴地啲嘅，就系望住张 Q 卡，然后要戳嗰把好开心嘅声音，同埋系角色扮演嘅声音。望住 Q 卡，大家幻想个画面系有个明着住姊妹裙嘅人拎住张 Q 卡。啊，系啊，听讲咧，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咧，佢哋喺工作上面认识噶。咦？你是他的同事，你又知不知呢？然后另外隔离那个又拎着张 Q 卡望着 Q 卡的全程不会望隔离的 partner 望着 Q 卡哦是啊我那阵时都是他们的同事所以都听过他们的爱情故事一定有爱情故事这四只字哈真的很感人啊不如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的成长片段啦 佢有一種好似俾 Miss 點咗名起身要念書 嘅，佢有種小學做話劇嘅概念，唔係歡樂嘅。咁但係我見過兩三次呢啲咧，其實佢又尷尬，下邊嗰啲人咧又 尷尬， 又唔好話尷尬啦，唔知邊啲位，因為我哋慣咗，我哋知道邊啲位會起哄引啲人有反應噶嘛。咁佢哋唔會噶嘛，你好似好分離咁樣。咁啊，唯有我哋喺下邊呢啲做開嘅，哇哇哇，嘴佢耶， yeah! 叫你個 MC 嘴， 叫做炒興翻啲氣氛，啊、如果唔係嘅話，真係你喺台上面好似睇緊舞台劇咁樣咯。最個舞台劇係小學生做嘅， 最慘係咩？呢啲兄弟姊妹好多時候唔係自愿 嘅，係 新郎新娘喺嗰班兄弟姊妹團揾一個喺中學時候或者小學時候 比較多嘢講， 係啦，真係好慘嘅。有時你作為兄弟姊妹，即係你可能唔係好想，但係新郎新娘佢又未必想使夠錢啦、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啦、啊。咁咪講到，哎，你 咁幫到手，梗係幫你 係啦。咁嚟到做兄弟姊妹都係咁嘅啫，所以佢哋其實係慘嘅。 所以我 so far 最熟嗰兩三個同學叫我做 MC 啦，我係拒絕嘅。 個原因你用咩？ 我原因係話唔係咧，你真係信得過我把口，你知我把口出名 喎， 出名唔收喎，係咪先？上到去亂講嘢唔好啦，同埋因為真係好熟啊。當你好熟嘅時候咧，你唔想上去一個工作模啊，即係我哋做嘢就變咗一個工作模噶嘛。咁所以就我梗係想喺嗰晚，即係例如即係飲飽吃醉，盡興啲咁樣。咁但係我工作模，喂，係多謝，好嘢，多謝咁多位，耶！哇！差啲未讲明年再见啊嘛，推啲香槟出嚟，明年再见咁样，差在未讲呢一句，系咪先？咁但系我唔想做嗰个叫做工作位，所以我寄予嚟紧会结婚嘅所有人，一对新人，有啲钱真系唔悭得， 真系唔悭得， 其实都系几千蚊，平有平，贵有贵，平极佢都叫做过几次，都叫专业，总好过你嗰个小学同学，你一新人就系结一次婚。佢可能都系第一次做人姊妹嘅咋， 系啊！ 佢对上一次上台讲嘢就喺小学嗰度 朗诵比赛，可能 啊，大灰狼来了啦，小猪妈妈非常害怕，我哋一齐睇下佢嘅成长片段啦。 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案，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

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 Learn，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说意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享受，一方面喜欢小动物的他爱心爆棚，无论是小猫咪、乌龟、壁虎、蛇，甚或乎是马达加斯加的曱甴，他都有养过。你说见到他这样照顾小动物怎会不心动啊？但是其实他都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听他说他很喜欢储埋一些很恐怖很诡异的公仔。如果说去到他家你未必会被他的小动物吓亲，但是夜晚的时候可能个公仔会静鸡鸡望住你。你说一个又有天使般的心肠但是又来自地狱般的使者，究竟跟他拍拖是一个怎样的体验呢？ 好啦，今日嘅嘉宾系阿雪儿嘅。 好耐冇见嘅雪儿，天使与地狱嘅化身， 系咪即刻觉得好似欧锦棠呢？究竟佢嚟自天堂嘅使者，定系地狱嘅魔鬼咧？就系有我呢啲 MC 先至搞到个节目粒粒乱。好啦，即刻嚟第一条啊！有冇信心今日？ 冇，但系我会尝试。 系啊，大家话。可唔可以俾我听一次奖励嘅声音？ 今日试下， 我哋加油，好唔好？ 好，好，好， 嚟啊！ 你识做啦。 认识雪儿都好一段日子啦，其实你一直都好暗恋佢，但系又谂唔到方法点样拉近彼此之间嘅关系。正当你苦无对策嘅时候，你喺度碌紧社交平台，发现，咦，香港北面嗰度。开咗一个新嘅主题乐园，而且仲要系雪儿最中意嘅鬼屋冒险啊！所以你就即刻 WhatsApp 佢，谂住约佢一齐去玩。咁但系究竟用咩嘅方法去约佢系最好呢 ？A 大方啲，直接啲话俾佢知，我想同你两个人去冒险啊。B 诈诈地话俾佢知。成班人一起去，咁咪冇咁尴尬咯。C 啊，谂一个好啲嘅藉口，就同佢讲，不如最近信用卡嗰度送咗张免费飞，就不如一起去，就不如做埋我嘅女朋友啦。 好啦，三个嘅选择 ，A 啊，大方啲，直接了当啊。B 就话成班 friend 一起去，同埋 C。同佢讲啊，信用卡最近多咗张飞啊，究竟你会拣边个呢？ 我第一下会翻到咗 A 线嘅，好直接，因为印象之中我哋之前同佢做访问都好，佢比较慢热一啲嘅，即系如果你一嚟好直接，我惊会吓亲佢， 系， 所以就翻到咗 A 啦。 系 直觉话俾我听系 B 嘅，即系一班 friend。 OK， 但系好似冇咗嗰个 兴奋同刺激， 系啊，冇咗嗰个两个人。我系谂紧，我而家脑里边模拟紧，即系讲 C 佢会， 但系问题系 唔会反， 问题系啊。我哋嗰阵时系第一次见雪儿啊嘛，今次嘅情景题啊，系你同佢已经认识咗一段时间，你听到啦，但你都暗恋咗佢好耐，唔知点开口，所以咧又未必有我哋嗰次做访问嘅尴尬， 系啊， 就好似我今次揾佢都好直接了当地应承咗啦。 你咁样讲完之后咧，系要我谂漏咗呢个 point 咯，系我识咗佢一段时间咯。咁啊，咁可能系 A 喎，真系。我本身想拣 C 嘅，系啦。但系而家如果你咁样提翻呢个情景，合理哦， 好合理，合 理啊。咁如果系咁嘅前设，咁就应该系 A 啦， 应该直接啲。我想约你两个去，好啊，去啦，咁样。 好啦 ，A， 我哋得一个 concept 啫，万事起头难，大家开开心心，第一条好嘛？ 如果个男仔想追我，约我去主题乐园，我会情愿佢大方咁话约我两个人去啦。因为如果佢话成班朋友一起去咧，我就会担心我未必识晒佢啲所有朋友，同埋我系一个唔太中意一大班人去玩嘅人嚟嘅，即系可能三至四个人我已经觉得好多人够噶啦。又或者如果佢声称多咗张免费飞想约我去主题乐园咧，我就觉得呢个讲法太老土啦，咁我会希望佢直接讲话想同我一起去主题乐园咁样。 你留意佢后面有啲雀仔叫嘅， 有冇曱甴叫？ 咁我之前识嗰啲男仔，多数都系 friend 开始先嘅，即系可能大家一会倾开计，慢慢咁样先至会继续发展，系啦。好，我就比较少一见钟情嘅。我觉得由朋友去到恋人之间最大的鸿沟就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啦，所以我给人的感觉就有时会冷冷淡淡，可能我的男性朋友就会觉得我不是太热情或者热衷对于他，所以就是啦，他会觉得我不喜欢他们啊，或者对他们没有兴趣啊，或者是啦，觉得我个人很难相处。我觉得这个是我由朋友成为恋人之间最大的鸿沟。我觉得如果这个男仔是想向这个方面去出发，或者是想引我注意呢，那我觉得他要有不放弃的心，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热情的人，那我有时会拒绝，即是就算你约我，我都未必会去的。但是如果他是不断坚持去约我，或者他很留意到我喜欢什么东西，就约我一起去，或者想陪我一起去的话，那他约多几次，我就会发现这个人是有注意我想去哪，或者注意到我喜欢吃什么，或者想陪我去什么地方，那可能我就会 sense 到他是想向这个方向出发的，那是啦，就会引到我注意啦。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雪儿一见到系去玩鬼屋，佢即刻应承咗。系啊，就系、是、今晚啊。今晚佢就会同你一起去呢个新开嘅主题乐园嗰度进行一个惊天地泣鬼神又刺激又浪漫嘅冒险。你入面满心期待，因为今次系你哋第一次嘅约会。佢仲话俾你知，佢会悉心咁去打扮，希望今晚可以玩得尽兴啲。根据你认识佢咁多年嘅经验，你觉得佢一定系会 cosplay。咁究竟你觉得雪儿会点样打扮去玩呢？A 扮成背心小恶魔，性感得嚟又热辣辣啊。B 丧尸女护士，诱惑之余仲多一种恐怖感啊。C 小凤仙，啊，嗰件旗袍不得了啊。好啦， 你嗰、那个啊， 认真作战啦。 我睇翻 第一条，第一条帮到尽啦，呢条开始认真玩。你觉得系咩呢？ 因为我又睇过啲相，佢又着旗袍嘅。其实我觉得佢对旗袍应该系有一啲钟情。 系系系， 小凤仙系 hold 住嘅。 嗯， 丧尸女护士搞到个样唔靓，我即系你发个样恐怖，可能就未必想。我拎走咗 B 先， 系系第一个拎走 B， 系拎走 B， 即系剩翻 A 啦。A 就系性感小恶魔， 性感小恶魔系啦。 我会想系呢、這个，但系佢会唔会第一次？ 唔系，但其实小凤仙都好睇嘅，如果女孩子着，即系嗰种嘅旗袍，女孩子着其实好睇嘅。 因为牵涉到第一次见我啦，同埋会有其他人啦、 哦， 即系佢唔系就咁影相摆上 social media。 哦，因为个公园仲有其他人， 同埋你要玩啊嘛。 哦， 咁如果性感小恶魔可能会比较麻烦啲。 吓系咩？我以为旗袍会麻烦啲，即系性感小恶魔。我嘅幻想系《冲锋廿一》入边嗰个啦啦队队长嗰种咧、哦，即系可能一个bra top， 然后后边有个恶魔翼咁样。咁但系佢喺主题乐园嘅喐动咪方便啲咯、哦。但小凤仙我嘅概念系旗袍喐动唔方便啊嘛。 哦，因为我谂个小恶魔系 即前面比較涼爽啲嘅、小惡魔。 哦， 係啦，即好似出。 喂，但我咪再覺得，如果你前面比較涼爽啲嘅話，咁你去主題樂園玩，即熱天時暑熱咪方便啲咯。哦、即我係咁諗啫，係、啦。但係當然你自己決定啦，呢一條。 我都想揀小鳳先。 總之第一個 foul 就 B， foul 就 B， 你咁樣講。第一個 foul 就 B， 我唔信係 B。 小鳳先係咪？ 我揀小鳳先， 聽下咯。 嚟啊！ 我会打扮成丧尸女护士嘅，因为我觉得女护士件衫就最简单啦，一条蓝色嘅裙仔啦，加件条围裙仔，跟住可能买啲纹身贴纸，系啲牙齿印啊、伤痕啊，咁样就可以扮到丧尸女护士啦。咁我就觉得又轻松又方便，可以投入到鬼屋嘅气氛，所以我就会扮丧尸女护士。如果扮背心小恶魔呢，我就觉得太过高难度了，因为我身材比较肥胖啦，穿背心又不是太好看了。咁小凤仙就太多衫了，因为通常玩鬼屋都是十月就太热了，小凤仙就太热了，真的不得。 我不应该信自己。 咁我以往 cosplay 过不同的角色啦，咁暂时我觉得自己最喜欢或者是最印象深刻的一次 cosplay 就是 cosplay Bioshock 2入面的其中一只怪兽的角色啦。咁 Bioshock 2如果有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入面的怪兽叫 Spiders， 咁即有少少类似丧尸咁样嘅，咁佢哋会戴住一啲兔仔嘅面具啊，去攻击人咁样啦。咁其实唔系一啲好重要嘅角色喺只游戏入面，但系系比较恐怖类型嘅一个 cosplay 角色啦。咁我自己就记得嗰次系去咗废墟影相，咁化到成身都系伤痕，咁就着住条烂烂地嘅裙，戴住个面具咁影咗好多俾自己以往影过的 cosplay 风格的相不同，即是可能是走向恐怖风啊、黑暗啲嘅风格，咁系真系用比平时嘅相更加用心机去影啦，更加用心机去准备啲衫啊或者所有嘢，所以我自己就对嗰一次嘅 cosplay 系最满意，加上我自己系比较中意恐怖类型嗰一边嘅 topic 嘅。如果个男仔同我一起去主题乐园，佢 cosplay 嘅话咧，我系好开心嘅，会加分嘅一定。或者如果佢事前问我一唔一起 cosplay 咧，我都会同佢一起 cosplay 嘅，因为我自己虽然系一个好冷淡嘅人啦，唔热情嘅人，但系去到玩嗰方面，我系 100% 投入嘅。所以我如果另外一半或者我嘅朋友佢都系同我一样咁投入嘅，我系会好开心。咁佢更加邀请我一齐扮鬼扮马咁去玩嘅话，我就更加开心啦。有一种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嘅感觉。呢一刻，如果我想情侣 cosplay 嘅话，我会揀哈利波特主题，即大家一齐扮巫师咁样，我觉得几好玩，同埋着校服，好似揾到嗰种青春。 不是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终于。去到夜晚七点几啦，个天都黑晒，你哋亦都正式开始今晚呢个恐怖又奇异之旅。入到呢个主题乐园，你望一望个入场简介，佢最著名嘅有三个鬼屋。既然三个都冇咩人排队，咁啊三个都玩晒啦。咁但系你觉得最啱嘅玩边个先呢 ？A中式灵堂，入到去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吓鬼死你。B 西式 吸血鬼大宅。德古拉伯爵喺度啊。 C， 丧尸实验室。 好恐怖啊。 好啦，究竟啊你觉得系咩呢？ 前两次我真系分析冇用啊。我今次唔分析咁多，我直接揀尸丧尸。既然佢想扮丧尸入去，咁梗係想玩丧尸啦。所以我直接系实验室。 所以你第一个揀实验室，咁、你应该第一个抛实验室囉。因为你头两个第一个抛嘅嘢先啱㗎嘛。即係你其实同佢系唔 synchronize。你最早系抛边个应该话。 唔制我第一个。 你第一个如果俾你抛。 小凤小凤之中式嗰、那个。 即係你第一个会抛中式灵堂。好啦，你揀唔揀中式灵堂，你揀呢、這个。 中式灵堂， 因为你第一个嗱，我哋播下， 系我明， 我都唔记得咗答案，但系因为你连续三、连续两次都系 fail 咗佢唔要嘅嘢，即系佢。 中式灵堂， 中式灵堂嚟咯， 嚟试下。 咁我最想玩嘅咧就系中式灵堂，因为往往用中式去做主题嘅鬼屋咧，都系最邪、最阴森，同埋会令到我最惊嘅。 我都惊。 其次嘅西式吸血鬼大宅或者丧尸实验室咧，就对于我嚟讲就冇咁吸引啦。咁因为咧吸血鬼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吸血鬼系好 fancy、好靓噶啦。咁加上佢啲衫又靓，大宅喎、咁一定系靓噶啦，西式大宅。所以可能入到呢间鬼屋入边，我会不断欣赏佢啲靓嘅嘢，而冇咁惊咯。相对咁就会唔吸引我去玩啦。咁丧尸嘅实验室咧，就系好个人嘅原因，我唔觉得唔吸引嘅，就系、是、因为我唔惊丧尸。对于丧尸嚟讲，我系完全唔惊，加唔中意，加冇乜感觉。所以咧，丧尸实验室就系变相喺咁多个主题入边，我最唔吸引我，亦都最唔想玩嘅。 咁你又 cos 都系同佢完全调翻转啦。 我自己就由细到大都唔惊玩鬼屋嘅，同埋我对灵异嘅嘢都系非常之有兴趣。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自己好小个就被家人带咗去玩鬼屋啦。咁嗰阵时系哈罗威嘅第一届嚟嘅，我记得。咁玩完鬼屋之后，咁我家人就好鍾意，所以就 keep 住每一年嘅哈罗威我哋都系会参加。所以就变咗其实玩鬼屋系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好似圣诞节庆祝嘅感觉。即一到十月我哋就会去玩鬼屋，好似庆祝万圣节咁样。所以对于我嚟讲，玩鬼屋系一件好开心、好 excited 嘅事，同埋我系会由细细个系会去个 website 度睇定晒啊，今年有啲咩鬼屋，跟住 mark 定晒边一间系要 top 去玩，边一间系关于啲乜嘢，去 run 熟晒人哋个地图咁样去玩嘅，系啦，有啲奇怪嘅我系。咁然之后灵异嘅嘢就系、是。因为就可能接触得多玩鬼屋呢啲嘢，咁自己细细个都会睇好多啊，即系关于灵异嘅嘢啊，以前就好中意上嗰啲咩恐怖论坛嗰度睇好多嗰啲恐怖嘅 post 去讲一啲鬼嘅嘢，咁就系啦，所以就变咗我就唔系太惊嘅相对。Touchwood 我自己系未真系见过或者撞过。舐过嘢嘅，系自己试过行夜山嗰阵时，因为行夜山通常都好静啊，可能周围都冇乜人，咁系试过突然间耳边传咗一把女仔声喂一喂我，咁然之后拧转头乜都冇，咁都试过嘅，但系咪真系舐嘢，其实我唔清楚，我都惊。可能是其他地方傳聲過嚟，我聽錯啊咁樣。但你話實質真係見到嘅，真係撞過或者舐過嘢，就可能未必試過啦。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 Maybe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you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相爱浮生。当此刻已证实全城就降温。 手臂 Cause I know that, know that I feel the truth 这根本分不秒都像真爱 I want you to go in Till the end through 害怕你受伤害凝望着障碍遇上我再细落变得艰难时间都变慢 Make it alright Even though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Yeah 余生早注定从不顺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下一生跳不想与你分开有没有 经济复苏和中长期发展注入新动力。另外，王毅又和东帝汶外长会谈，双方就倡导和坚持多边主义达成高度共识。王毅说，中方愿意和包括东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单边霸凌、冷战思维、阵营对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尤其要防止其他地区乱局在本地区复制。回来本港，两名建筑公司前高层人员涉嫌串谋诈骗银行信用证超过7500万元，以及清洗黑钱超过1000万港元，在区域法院各被判囚4年。案情指，两人在2016年12月至到2017年12月制造不存在的采购交易，促使银行批核信用证，并且提交虚假文书进行诈骗。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较早前近马利诺修院学校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全线解封，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大消散的。现在去尖沙咀的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咁而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而家龙尾去到维园道。喺港岛搬咸道咧，因为气体爆炸事故，咁而家介乎柏道至到高街嘅搬咸道来回方向全线系封闭，一带挤塞，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就系、是、受到气体爆炸事故影响咧，搬咸道介乎柏道至到高街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渡轮消息方面，提提大家，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翠华船务由香港仔和蒲台岛开出的渡轮航线暂时都是不停赤柱。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內較早前有壞車，壞車拖走了車龍嘅大消散，而家車龍排到近啟福導遊站。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車龍就排到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嘅龍尾喺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東九龍走廊近學園街，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頭角港鐵站落橋位嗰段咧比較車多，車龍排到近上怡道。新界方面，錦田公路因為有工程，而家近住石崗菜站來回方向嘅交通都係比較擠塞，車龍分別排到彭家村同埋芝麻嶺。咁另外，粉錦公路去翻錦田公路嘅交通都係繁忙。清水灣道出九龍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過咗亞公灣路。西貢公路入西貢市中心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龍尾接近白沙灣碼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土瓜湾码头角道50号迎风、观塘顺利村利业楼、沙田第一城44座、天水围天行村行智楼、大围名城一期5座、屯门良景村梁华楼、葵涌华丽村喜丽楼、北角港运城3座、长沙湾海乐苑海旭阁、沙田渔翠苑渔满阁和中环兰桂坊17至19号好利商业大厦地下高层 ABG 铺 Shuffle。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 96.9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1号至2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3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BMA, it's in the game。 奥运会首家大气电波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Project Motor Learn， 简称 BMA。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雪儿可以说是两个极端的享受。一方面喜欢小动物的他爱心爆棚，无论是小猫咪、乌龟、壁虎、蛇，甚或乎是马达加斯加的曱甴，他都有养过。你说见到他这样照顾小动物，怎会不心动啊？但是其实他都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听他说他很喜欢储埋一些很恐怖很诡异的公仔。如果说去到他家，你未必会被他的小动物吓亲，但是夜晚的时候，可能个公仔会静鸡鸡望住你。你话一个又有天使般的心肠，但是又来自地狱般的使者，究竟同佢拍拖是一个点嘅体验呢？ 好啦，今日嘅嘉宾系 雪儿， 咁啊波胜头半 part 咧三条啱两条啊，我哋揾到个套路啦，就系你第一个方咩啊，就系咩啊，逆向思维， 同雪儿拍拖嘅体验就系不能够相信自己，你只要冇咗自我嘅话咧，你就可以顺利答到啲问题。 唔系，即系意思系如果你真系同佢拍拖，咪摆明唔夹咯。 系啊系啊，其实系啊，因为头先第三条真系。真系， 你第一下觉得是实验室？ 我第一下想抽中式先嘅， 系系系， 点知个答案就 系 佢咯？ 系啦，但系你最想拣嗰个就 系 佢最唔中意玩嗰个， 系啊，即系完全系。 嗱，我哋试下呢三条都系用呢个套路，睇下系点啦。好啦，嚟咯，第四条啊。 工作人员指示你哋行入去呢个中式灵堂嘅鬼屋入边，行到入去真系比出面更加冷清。更加阴森啊！你见到远处有两个纸扎公仔，你都唔知系真定系工作人员假扮。你又成日认住嗰边嗰个棺材会有嘢弹出嚟吓你。呢、这个时候，你见到雪儿虽然平时好似好有兴趣，但其实佢都好惊。作为一个勇敢嘅男仔，呢、这个时候你要挺身而出。咁究竟你会点样去保护雪儿呢？A 拖住雪儿隻手同一齐并排行，两个人手拖手，既浪漫又兴奋又刺激。B like a real man 企喺佢嘅最前面保护佢， 正所谓遇神杀神，遇佛杀佛，遇鬼杀鬼。C， 嘿，咩都唔使做啦，入到嚟主题乐园，梗系有得雪儿玩得最开心、最恐怖，佢先至最兴奋噶嘛。好啦， 呢条尴尬、哦，因为我第一下系想拣 C 嘅，但系呢一个同头先嗰啲 choice 同头先嗰啲少少系感觉啦， 是 但系呢一个 C 点解我话唔好阻住佢有去玩，系基于佢头先上一条嘅答案，佢话佢好中意玩。即系哪怕中式灵堂系佢最惊噶啦， 是 但佢都系中意玩噶嘛，咁所以我会拣先就你唔好阻住佢玩咯，应该， 嗯， 系啦，因为如果你企喺佢前面，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佢有一种，你知道我又咁高噶啦，即系你阻住， 所以你觉得第一个你系会拣 C 喺逻辑上你会最想拣 C， 好啦，你最想 fold 边个？ 就系企喺佢前面保护佢咯，因为我阻住咗佢， 哦， 即系佢根本感受唔到嗰个中式灵堂系点样。 波成啊，可唔可以踎低啲啊？太高啦你！ 你遮住咗我啊！我入咗嚟做乜嘢？即系佢玩完全晚都唔知道自己玩咗乜嘢咁。所以呢个唔系基于感觉，系基于上一条有迹可寻去分析。 系， 但系咁样样嘅话咧，就会同我哋话想尝试嘅套路有少少。 你自己决定啦， 背道而驰。 你自己决定啦，大家听唔听到？你自己决定，我就唔俾 tips 嘅。你唔好同我打眼色啦。 你望住我， 唔会啊。你自己决定啦、 啊。 究竟你相信过去嗰三条嘅经验啊，定系相信自己嘅分析啊？因为你个分析都系基于过去嗰三条嘅答案嚟噶嘛。 其实系嘅。 系啦，咁究竟边个系最啱嘅？ 咁啊，咁我唯有搏一搏，我最想 fold 嗰个就系答案。 你最想即系你会拣 B 系嘛？ 即系企喺佢前面咯。 企喺佢前面系你最后嘅答案。 最想 fold。好啦，我会拣呢个啦。 嚟啊，听下啦。 好惊啊！ 入到鬼屋就阴森恐怖啦，咁我会想个男仔企喺前面保护我，因为以我玩咁多年鬼屋嘅经验咧，啲鬼系中意吓女仔多过吓男仔嘅，所以如果拖住我只手并肩而行咧，所有鬼都会向住我嘅方面去吓我嘅，咁其实都系会食晒所有啲鬼吓你嘅招数，所以我觉得企喺我前面保护我咧系最好嘅方法嚟嘅，可以帮我挡住啲鬼吓我啦，咁我又可以睇下间鬼屋有啲咩 detail 位啊，啲装扮靓唔靓啦，系啦，咁如果咩都唔使做由我玩就唔系太好啦，我会鍾意佢企喺我前面嘅，因为加上我细粒呢，应该基本上啲男仔都系高大过我啦，咁我可以匿住喺佢哋后面呢，好似係啦，受到非常之好嘅保护。 所有嘢吊返住啦，好邪，邪过玩鬼屋喎。我所谓的分析调转就是他了、 如果我和我妈咪去玩鬼屋呢，通常我就会嗌埋我哥哥一起去的，咁分别就是会我妈咪和我哥哥并肩而行，然之后我就是会摄在他们中间的，但通常因为鬼屋呢比较窄呢，所以我就是被他们两个逼咗去他们背后的，所以其实啲鬼我不知道他们见不见到我的，但我就匿咗在他们两个膊头后面的一个小小的身影，咁样一起去玩鬼屋。好冇用啊！听落去，如果呢个世界有一样嘢系我会惊，系惊到由心而发嗰种恐惧嘅话，我谂系一啲我以往系睇或者以往睇怪谈都未提及嘅一啲未知嘅生物或者未知嘅怪兽或者未知嘅鬼，我会惊咯。即系我都会担心，有时可能自己去咗啲未知嘅领域啊，即系可能行山去结界啊，或者去灵塔嗰阵时唔知去咗边度啊，遇到啲唔知乜嘢嘅话，咁我谂呢啲系我对于嗰啲未知嘅嘢存有嘅真系发自内心嘅恐惧啦。如果拍拖嗰阵时遇到问题咧，我就希望个男仔听我信就已经好足够噶啦。如果佢太理性去帮我分析嗰个问题呢，咁我就可能会觉得佢冇企喺我立场去睇呀、啊、或者可能我会攰上加攰啦，咁我觉得听我身啦、啊、陪我去面对呢个难关已经好足够㗎啦。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 玩完鬼屋，开心完，恐怖完，被人吓完之后，你都开始肚饿啦。雪儿都话佢对上嗰餐已经系下昼嘅下午茶，都有啲肚饿。于是你就提议去主题乐园入边嘅餐厅食嘢。入到去，成个气氛依然都系咁恐怖嘅，而且就连啲食物都非常之有心思，全部都好符合主题。咁究竟你觉得雪儿系想食啲咩呢 ？A 科学怪蚯蚓咩嚟噶？咪即系七彩橡皮糖。B 恐怖流血眼球，嗱即系鱼蛋，同埋 C 德古拉鲜血意粉，冇错就系、是、肉酱意粉。究竟雪儿会食啲咩呢？好啦。究竟三样嘢，雪儿会想食啲咩呢 ？A 科学怪蚯蚓，即系嗰啲七彩橡皮糖，即系嗰啲虫虫糖啊。B 唔知咩眼球，即系鱼蛋，同埋 C 鲜血意粉，即系肉酱意粉。你觉得雪儿会想食啲咩呢？ 首先咧，我哋未逆向思维之前咧，我要有即自己嗰个谂法，最想抽同埋最想拣嗰、那个，即系唔可以被影响到，是是是是我先要有呢一套先可以玩嗰、那个。头先我咁样听咧，我觉得佢会最唔想食嘅咧，应该系肉酱意粉嘅， 系 因为比较麻烦 哦， 即系你有嗰啲汁啊，又成，如果佢仲要 cost 哦，咁 啊系， 合理合理，即系化妆 系啦，你又整晒呢啲咁。即係你就要十月入去，可能都做少少風嘅，但係你食呢啲好似冇咁方便。同埋成日嗰啲主題樂園，你唔好求食飽嘅，真係。 哦，係。 係啊，你都係 都係 求下有啲嘢晾一晾嘅啫， 都係比唔起。 係啊，又貴喎、啊，你諗下，你即係 肉醬意粉起碼82蚊一碟 啊！ 你嗰啲魚蛋平啊？魚蛋都食你40-50蚊啊，起碼、 啊、3粒40蚊喎、 啊。所以你應該唔會係想食意粉，你求飽肚，你揾嘢出嚟食啦。咁我其实本身最想揀呢就係呢、這个嗰条蚯蚓。 哦，七彩橡皮。橡皮糖。 係啦 ,QQ 地一条咁样好过瘾咁样，你一条啊我一条咁样食完。咁就得啦。呢、這个就我原本諗住揀嘅 ,ok? 即係你最想揀嘅係七彩橡皮糖。 最唔想揀嘅、 就是。第一个包会係肉酱意粉。 係啦。 好啦，你自己决定啦。 但係根据咗头先真係冇得唔信邪，真係两条。几条都系咁样，即系中式灵堂嗰个头先个分析上一条， 你第二个都系第一个 foul， 即系你第二条都系第一个 foul， 每一条都系咁噶，所以我相信 雪儿，相信雪儿同你系冇感觉嘅， 我相信我同佢完全两个世界嘅人啦， 所以你会拣肉酱意粉， 肉酱意粉， 你讲佢会拣肉酱意粉嘅， 系 逆向思维， 我唔系觉得佢会拣肉酱意粉，系跟住个逻辑之后，我要拣肉酱意粉， 好啦，嚟啦。 玩完鬼屋肚饿去食嘢，我就会嗌德古拉鲜血意粉，即系肉酱意粉。因为我觉得会比较饱啲，系啦。通常我系晚餐要食好多嘢嘅人嚟嘅，所以一定系会嗌鲜血意粉。即系恐怖眼球，即系鱼蛋啊，或者嗰个科学怪蚯蚓，即系七彩橡皮糖，我都觉得系吸引嘅。但系我会系买咗一路行一路食嘅嘢咯。就唔会系好肚饿坐低食嘢嗰阵时去嗌咯，所以我就一定系会食嗰个德古拉鲜血意粉去做我嘅晚餐，系啦，其他就系小食咯，其实三样都想食。我自己就好中意食意粉啊，日本嘅煎面啊，日本嘅拉面啊，咁寿司啊、刺身啊，同埋披萨。反而其实甜品我就冇话特别好嘅，即系唔讨厌，但系又唔系话特别中意食边几种咯。如果第一次约我出街，我觉得约我去食日本嘢系最合理，因为基本上日本嘅大部分嘢食我都好中意食嘅，除咗荞麦面，所以约我去食日本嘢就有种食冇死嘅感觉，同埋我会开心啦，因为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啊嘛，系啊。 好嘢、哦，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嘢又食完，鬼屋又玩完啦，你两个互相望住对方，好似唔知下一步做啲咩好。于是你决定投其所好，话俾雪儿知， 啊，其实我屋企都有养小动物嘅，有冇兴趣上嚟一齐 play pet and chill 咧？一齐上嚟睇下啲动物咧。咁究竟你觉得养啲咩小动物先至会令到雪儿觉得最吸引呢 ？A 系养鸡啊，咕咕咕咕咕，朝朝早仲会提醒你起身添。B 小龙虾自己养，包保又健康。又卫生，揀钻蓉又得，揀清蒸又得，甚或乎系麻辣都得啦。C 都系养翻小猫咪，喵，小猫咪。好啦，三个动物 ，A 就系鸡 ，B 就系小龙虾，同埋 C 养猫咪。 我第一个系 follow 咗猫咪嘅， 哦，个原因系 最普通啊。三人里面、哦、即系我会直觉觉得上嚟，即系你要用一啲好有趣嘅养咗嘅嘢去吸引佢啊。 Watch pet and chill， 超啊嘛，系咪先？咁你都有啲好劲嘅 pet 先得嘅，我觉得。即系我哋即系好似我哋谂题目嘅时候都系，即系鸡啊、小龙啊，但系佢话因为好想有小龙虾喺里面，我都觉得好正。 我嗰日睇到一个日本嘅YouTuber， 佢系养小龙虾，所以我先至谂起呢样嘢。 我觉得鸡同小龙虾会比较特别啲，即系你上佢屋企，佢有鸡、啊，佢只鸡可唔可 以？嗱，你而家中咗四条噶啦，已经 系啊，好劲啊！ 小维中咗四条， 难拣啦。今次因为鸡同埋小龙虾真系一半一半， 系 其实咪小龙虾会养嘅人嘅机会系低过鸡啊？唔系，其实鸡可能更加高，但系你住一栋大厦里边，小龙虾哦，小龙虾我觉得系最有机会的。 好，咁你今次相信自己定系相信一路以嚟嘅命？ 相信大数据，所以再去拣猫。 好，拣猫啊， 系啊， 听下啦。 去完主题乐园就上个男仔屋企玩，超级攰、啊，同埋超级夜、啊。But the way 佢都有养小动物，佢养小龙虾咧就最吸引到我，因为咧。我身边就未听过有人养小龙虾啦，同埋我自己对于水养嘅宠物就或者动物咧就唔系好在行嘅，所以我就会好想去佢屋企睇佢个缸嘅 setting 啊，同埋好想请教下佢，佢系点样养得好嘅？如果佢养鸡同猫，其实都吸引嘅，但系就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普遍啲咯，因为鸡嘅话，我都屋企都有养。雀仔，好似唔同噶喎。咁貓我自己都養過，所以就變相就冇咁吸引。目前我最想添或者最想新加嘅寵物就係老鼠，因為我覺得老鼠其實有條好長嘅尾啦，耳仔大大，眼睛又圓碌碌咁，其實係真係好得意啦。同埋其實外國有好多人都養老鼠啊，佢哋可以帶出街啊，喺屋企都唔用籠養啊，同埋係可以一齊瞓覺嘅。咁我覺得呢個生活模式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有趣，我都好想去试下养一隻老鼠，系可以咁样一起生活嘅。所以暂时老鼠系我目前最想试或者最想新添嘅宠物。我就暂时有一种爬虫，我自己仲未接受到嘅，就系、是、蜈蚣。虽然我养过千足虫，即系马鹿啦，我系觉得马鹿好可爱啦，佢啲脚仔好多，好可爱。其实我蜈蚣就唔系惊佢啲脚多嘅，因为蜈蚣叫做白足虫啊嘛，我唔惊佢啲脚啦，但系我系觉得佢俾我有种感觉系佢会咬人，唔知点解，同埋觉得佢有嗰个危险性，即系我养嘢都系希望佢唔好太有攻击性。咁，所以我就有少少惊蜈蚣啦。暂时未有男仔上过嚟我屋企，但系，我表哥就试过上嚟屋企就惊嘅，因为佢惊雀仔，而我所有雀仔基本上好黐人咧，同埋一有人食嘢咧，佢哋就会冲出个笼度，企喺你膊头度，叫你。即系佢想黐你食嘢，佢知道你食紧嘢，佢就想食埋一份咁样。所以佢一企喺我表哥膊头嗰阵时候，我表哥就尖叫咯。即系佢第一吓亲我啦，又吓亲我只雀仔咯。所以我哋系同时，我屋企嘅雀仔啦，我啦，同埋我表哥都非常之惊。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 你都系冇用噶啦。 好啦，今日科胜嘅得分 四条 入边有四条，但如果佢真系估中嘅，系得一条噶咋？ 我觉得你估唔中唔紧要，但你要知道自己估唔中，然之后你逆向思维其实就可以， 其实都可以。如果你真系想追佢，其实都追到嘅。 系啊， 即系你只要逆向思维， 但你要知道自己逆向思维，你要有呢个醒悟啦。 咁但系究竟啊，四条又可唔可以成功呢？上个星期要满分，再上个星期又系要满分， 都系满分。 咁今个星期系点呢？ 六分入面我觉得他答啱一半，即是三题、 yeah! 我觉得就可以加分的了，不要太严格。 好耶，四眼仔 终于听到啦。 哇，你好劲啊，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同埋我的答案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下次再一起去玩啊。 度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若爱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那里还可面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完善后的新选举制度很明显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发展和一国两制精神，而新选举制度只是产生了一届政府，意味香港仍然处于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起码在接下来的五年要确保香港由治及兴，所以要珍惜现在的选举制度，而且要长期坚持。李家超接受中通社专访，他说新一届政府早班工作大致顺畅，进展乐观，强调物色人选时会考虑能力、经验、抱负、承担以及執行岗位的理念是不是一致。李家超又说，香港回归25年以来，自己对2019年修例风波事件的印象最深刻，只绝对有信心令到同类事件不会再发生。又说香港现时的国家安全风险受控，但是不代表没有较零星或个别的案件，特区政府已经强化情报收集系统，会特别留意非法资金流动。湾仔一间幼儿学校有两名学生确诊，怀疑在校内五岁期间传播。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说，年幼儿童的呼吸系统较为幼嫩，短暂除口罩是有需要，建议学校尽量分隔儿童的床位和加设间板。叶柏强又指，会接触学童的人士应该打齐三针疫苗，甚至考虑打第四针，同时要避免去人多会除口罩的高危活动。北韩单日新增79,100宗发烧病例，连续五日少于10,000宗，再多一名患者死亡。朝中社报道，北韩的发烧病例单日新增宗数在两个星期之前达到超过39,000宗之后，疫情已经出现缓和迹象。由四月底至今，北韩累计近400,000宗发烧个案，当中超过385,000人痊愈，至少146,000多人正是接受治疗，累计死亡个案有71宗。美国高层官员表示，美中防长预计下个星期在新加坡会面，聚焦管控竞争。 香格里拉对话会下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到时都会出席。华府官员透露，北京已经正式提议两国防长在这一次安全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从美方角度来看，预期会谈将会集中于管理地区和全球问题的竞争上。若果属实，将会是魏凤和和奥斯汀首次面对面会晤，两人曾经在四月通电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出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附近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对出。在港岛区，较早前由于有气体爆炸，在港岛区搬咸道来回方向介乎柏道至到高街一段头先就需要全线封闭，现在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搬咸道近住柏道至高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湾位，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希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区，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一段啦，来回方向仲系挤塞，咁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彭家村，另外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砖窑路嘅。咁影响到而家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剑明，恬淡情怀，经典英文金曲，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胜利会啊，今次 终于赢了一次啊、yeah！ 多谢咁多位乡亲父老的支持，多谢大家 ，yeah！ 我是善仪 ，yeah！ 嗱，喺游戏嘅角度咧，波胜系攞咗四分嘅，以佢逆向思维同埋我哋第一条咧，我哋叫做互相叫做开个靓头嘅情况下，六条入边佢啱咗四条，但如果喺实际操作上。波成是得一分的啫，佢真的估中是得一分。所以如果你真的同雪儿出街或者你要追佢的话，是听推介咯，我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即系男人。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队爱队，哪怕你是足球定篮球这两大热门的啦，你喜欢可以是美式足球啊、冰曲啊，我觉得都没什么所谓的。但是在一样运动上面有一个爱队，我觉得感觉是很不同的。即最近就是啲球赛的热门季节啦，譬如之前就踢欧联啦，咁啊已经利物浦输咗啦，皇马就赢咗啦，跟住 NBA 亦都开始打总决赛咁啦。咁因为我喺篮球嗰度而家嘅爱队就系勇士，咁所以嗰个投入度系高好多，即对于佢每场嘅赛事啦，甚至乎其实佢嘅对手你都会了解，因为你会睇翻你自己爱队嘅比赛噶嘛。但喺足球方面，即系自从我冇再啊。有自己鍾意球队之后好似留意少咗同埋冇乜点样理会。就算睇嘅时候都係囉，係一个叫做一季一度嘅盛事，知道下咁样囉。所以有自己嘅外队除咗令你投入之外，亦都会好自然咁样聚集咗一啲朋友啊，你平时倾偈啊，嗰样兴趣真係会立体好多。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喺啲运动项目当中寻找属于自己嘅外队。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好啦， 外队嚟讲啊， 小弟啊，非常之明白嗰种感觉。其实我觉得睇任何运动啊，即系如果佢系有 lead 嘅话，即系有一个叫做联赛嘅话，你有一个叫做外队咧，你系会易投入好多嘅。即系例如啊，我咪早半年嘅时候啊，好中意睇呢个美式足球啊，咁啊一直喺度揾啊，究竟我中意边队，中意边队？即系你睇嘅时候先有个代入感喺入边。如果唔系，你好似一个旁观者去睇嗰场波咧，系有种嘅。好似唔系好关我事嘅感觉。嗱，虽然我嗰日欧联决赛完咗之后，第二日我个 friend 都有问我嘅，佢话其实你而家系咪仲中意皇家马德里噶啦？卡斯拿斯都冇踢啦。 我想知道、啊。 跟住我话，其实你问我系咪中意皇家马德里，我觉得都唔系啊，但只不过系如果要支持，我会支持佢咯。咁样，但你起码有个情义结喺度咯。即系如果你问我呢三只字好，就是、情义结喺度。咁反正我都支持咗咁多年啦，即系我每一年都起码会睇。哦，今年出呢件波衫。哦，几靓啦！哦，几丑样啦！咁我起码都会留意啊。你起码有种留意啊！你今年赢定输咧？唉，话咗你，你起码都呢一种，就算 你有个动机去睇嗰啲嘢。 但系美式足球我睇嘅时候，哦，赢波，哇，呢球好靓，咁就完咗啦。你甚至乎例如我嗰日好想买件美式足球嘅波衫啦，啊，买边队好咧？ 因为你未有 啊，系啦， 未有中意，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叫做。即带领你入嗰个世界系好好啲啊！即例如篮球我都冇噶，所以我从来都唔知 啊，睇啲咩好呢？支持邊隊好？你睇嘅時候咧，即係當你見到隔離嗰個 friend 睇到好興奮，哇 ，yeah， 你喺隔離，哦，哇 ，yeah， 啊呢球幾靚啊， 啊幾靚咯， 三分 係啦，係有啲分別嘅，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你會揀得到自己中意嗰一隊，你會有個原因噶嘛，嗰個原因其實係會令到你知道你睇波嘅喜好，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會令到你點解頭先講嗰個代入感重啲啦。即系譬如足球，你中意嗰队哦，最简单嘅分野，即系佢系打进攻或者防守，你好中意嘅，你中意睇佢点样防守，手波好出色。你知道呢样嘢就系因为你有嗰个角度睇紧个球赛啊嘛。即系譬如我以前睇足球，我中意巴塞隆纳。咁即系好耐之前， 因为中意佢哋插水 嗰时都未插水之后，我都开始我自己都即系呢一个另一个话题可以讲嘅。即系当你嘅外队你有情意结，但系佢变咗质嘅时候，你会唔会继续支持呢个系？下一步啦， 是 第一步就嗰时我好中意朗拿甸奴，然后佢同成队波踢嘅嗰啲进攻足球，你觉得？ 哦，嗰种森巴嘅花式足球， 系啦， 同埋嗰时仲有朗拿甸奴，前面仲有 伊道奥 啊，伊道奥系啦， 睇嘅时候伊道奥啊，沙维 有段时间有亨利噶嘛， 有嘅有嘅， 系啦。其实是几劲嘅，佢嘅攻击力， 同埋你睇得好，好爽啊！ 好系你个人嘅，其实睇到你个性格嘅，即系其实我嘅性格系中意睇意大利，因为我中意睇防守足球。咁、所以你其实睇到你个人嗰个性格，你打机其实我打机系啱用巴塞嘅、因为我中意猜波啊嘛。 我以为你中意插水， 唔系我中意插 自己抽自己 啊！打打机，掟手掣啊，整亲添。呢球唔计，但系你嗰阵时最早中意巴塞系因为朗拿甸奴。 朗拿甸奴嘅嗰阵时，朗拿甸奴系即系头先讲啲森巴足球啦，同埋你见佢踢波，你觉得睇得好开心，因为 我赏心悦目。 悦目啊！我怕闷嘅，其实睇波足球有时你都会，因为你可以 可以好闷嘅。 系啦， 但系其实 to be honest， 你问我啦，我觉得啱啱呢一场嘅 皇 马对利物浦系以一个比赛嘅可观性啊，其实唔系算好高嘅。两队踢得好，但系问题佢好稳打稳扎嘅嗰种踢啊，所以冇嗰种可观性啊。唯一嘅可观性就系在于我哋系咁叫黄天恩瞓觉，而佢锲而不舍。哎呀，呢个个可观性仲高过嗰场嘅欧联决赛啊！ 突然之间好似变咗做利物浦球迷啊，有少少哎呀，利物浦入唔到，哎呀，黄天恩唔开心啦，听日要结婚啦，点算啊？ 哎呀，黄天恩， 哎呀 结婚啦，咁就哎呀， 系啦，即系。你有啲嘢代入落去啊！ 系你有个代入感去睇波会开心啲。但系咧，有时你其实，但系调翻转讲啊，你好夹硬咁去揾一队你好中意咧，其实好难嘅。嗰阵时小弟中意皇家马德里同埋卡斯纳斯啦，其实你问我咧系一个因缘际会。其实我系先中意皇家马德里，再后屘中意卡斯纳斯。 系、 去到后屘，我净系中意卡斯纳斯。而因為佢，我有段時間轉咗支持波圖， 因為轉咗隊啦。 係啦，而去到後屘佢退休，咁咪我索性冇咩特別中意支持邊隊啦。好啦，咁但係點解啊？一開始會中意皇家馬德里咧？唔係馬德鐘，係皇家馬德里。咁係咩原因咧？嗰陣時啊，又記得中一嘅時候去個 friend 屋企打機，嗰陣時仲係 PS2 嘅年代。 Winning Eleven 仲系 Winning 九啊，定 Winning 八啊？ 系， 跟住之后仲记得嗰个界面系银灰色嗰个界面，跟住啲人啊，朗拿度嘅样完全唔似朗拿度， 仲李华就总之冇头发嗰啲就一样样 啦，全部都系差唔多样嘅，冇表情嘅人。咁嗰阵时去人哋屋企打机咁啊，开始学打机，开始接触足球。我中一先开始接触足球，咁啊去人哋屋企打机，喂一齐玩咯，哦好啊，咁啊教我嗱呢、這个X 制系传波，正方形系射波，圆形系斩，三角形系直线。嗰阵时连咩叫直线啊，你都唔知咩叫直线。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啊入个界面拣啦，佢话拣啲咩队伍好咧？ 睇数值。 不是看数值， 看靓不靓件衫， 不是看靓不靓。啊，我听讲有队波叫皇家马德里，好像去年贺岁杯嚟咗踢波，好似2003年仲系唔知六条烟定唔知零二年嘅时候嚟过香港噶嘛？ 你唔系有冇鱼丸？ 我只认得呢个 logo 啊，我认得呢个 logo 系咪叫皇家马德里？咁麻烦你帮我拣佢啊！我仲要唔知佢系西甲定英超，我冇西甲同英超呢个概念噶。 系 听讲， 听讲过有对波， 听过有对 叫皇家马德里，咁我拣哦，麻烦你帮我揿皇家马德里，咁然后先至我个 friend 帮我揿去西，而家试啦，叫西甲 logo 啦，在下边拣皇家马德里，哦系啊，白色衫啊，系啊，跟住使唔使转啊？唔使咯，我都唔识嗰啲人嘅，斯丹。唔识啊，朗拿度唔识啊，哦，碧咸我知啊，好靓仔嗰个，你成队波其实你净系识碧咸嘅，因为啲人话佢靓仔啊，即系等于而家啲女球迷一样， 其实都系咁样入坑嘅啫嘛。 好啦，而点样再入坑多啲啊？永远啊，打机就好似打牌一样，人品好，唔系牌品好，自然人品好；机品好啊，自然人品好。同人哋打牌啊，一定会有咩啊？有新手运，我记得我第一日打 winning， 我凭住皇家马德里赢咗几场嘅比赛，自此 就觉得佢好劲， 我就发誓我要追随皇家马德里嘅步伐，我要成为呢个白色军团嘅一人。如果小弟冇记错咧，嗰时我未开始打龙嘅，我都仲系啊一个柱等式嘅 中锋 前锋， 系 究竟咩叫柱等式嘅前锋呢？就系、是、企喺条门柱隔篱等波到嘅前锋，因为我深信啊，对面个龙门系劲嘅，佢一定会扑到出嚟，只要我执鸡我就可以入波啦。咁所以嗰时我对于足球嘅概念都系如此嘅薄弱，所以嗰时我就系知道皇家马德里啫，冇啦，连哦哦有前锋、后卫同龙门，系啦，中场系咩都唔知道。好啦，去到后尾就开始即系踢波就踢多啲，咁有一次猜包剪揼输咗要打龙啦，咁结果嗰日。就好似啱啱话斋， 新 手运连救几球嘅险球， 就觉得自己天分啊！ 简直可以话系啊，筲箕湾配水库足球场嘅卡斯拿斯，唔系嗰阵时未识卡斯拿斯，总之就觉得自己好劲啦。咁啊，开始觉得啊，要开始专门练龙门。咁然后就问我啲 friend 啊，皇家马德里咁劲，个龙门系咪都好劲噶？咁咧，因为我嗰有个中学嘅死党同学咧，即系阿会计师 friend 啊。佢咧都系皇家马德里嘅 fans， 佢话哦系啊，卡斯亚斯都好劲噶，咁我就开始咧嗰阵时有 YouTube 啦嘛，开始咁就喺YouTube 嗰度咧，我谂中一尾中二头啦，就开始喺 YouTube 嗰度打卡斯亚斯嘅嗰啲片段啦。 哦， 咁你睇佢啲精华，哇，真系好劲，咁结果啊就开始即系由皇家马德里转头去卡斯亚斯啦，再加上后边嘅一啲情义结，即系例如咧卡斯亚斯嘅高度缺乏啦。小弟的高度缺乏啦，卡斯亚斯的基本功不好啦，我的基本功不好啦，卡斯亚斯纯粹靠你知佢巅峰时代的反应，小弟的神救啦，同佢的神救 系有啲 如出一辙啊，唔系有啲似啊，系如出一辙啊，所以啊就开始将自己代入咗呢个嘅角色入边，就更加中意啦，即系你见佢啲高空波啊。是全部即相对地你比起那些传统宝方啊或者舒米高其实他差很多的。 都不是高大 的。但 他真的靠他那个巅峰时代的反应和那一下的弹跳力。尤其是适合小弟。因为我都是半途出家的人，所以我的基本功都是差的。啲高空波又是成日输的。所以就觉得啊冥冥中有种主宰。 差了你未识西班牙。 是啦，简直可以说是啊跟芭比以前的节目一样啊，这里找共鸣啊。就觉得自己是卡斯亚斯，然后就开始疯狂地买他的波衫。去到后尾啊，小弟一落球场啦，就被人称之为筲箕湾卡斯亚斯。唔系我骄傲，又系实事求是讲嗰句嘢。 朋友俾面， 朋友俾面，就系咁样。咁啊，当然去到后尾，即系皇家马德里嘅一啲激心啊。 嗱，激心呢个咧，我 即系例如，我记得中三嗰年，好似系唔知。罗伯图卡路士的一个失误令到他好像二十几秒已经输了第一球，即这些激心就令到我开始觉得一个球会的重要性。当然你真正对这个球会，其实你问我即对皇家马德里这个球会，即叫做去到一下觉得唉真的很失望， 是卡斯拿斯的离任，他没有一个尊重在里面，那就更加失望，就开始我淡出了这个球圈，我都跟他一起退役咯 退役了你 对了，所以我就冥冥中有一个主宰这样咯。 因为你讲起嗰、那个嗰、那个、投入程度，好记得，好记得有一次，我哋去好似即家父我哋个朋友嗰度睇，唔记得系咩比赛，总之就系皇家马德里对巴塞隆拿，嗰阵时我都仲中意紧嘅， 我有冇去啊？ 你有，我同你一齐喺度咯。 然之后阿斌啊嗰啲喺隔篱咧，佢哋话觉得嗰晚最好睇唔系场波，系我同你啊， 好似系啊， 因为咧阿一佢着紧。那個浴緊的程度咧，佢係會佢即係譬如假設皇馬佢有啲好愚蠢嘅失誤咧，阿一係真係會嬲噶， 哦係啊， 真係會拍張凳，然後大家可以嗰晚咪食完嘢睇咧， 係係，佢一路睇仲一路食嘢， 係啊， 食花生啊， 食住花生咁樣睇住兩個，然後就會可以將一啲會打得爛嘅開始拎離開現場。 哦，我有試過，有試過， 係啊， 我嗰次睇世界盃，西班牙輸4-0，好似輸俾荷蘭。我掟烂咗我个 friend 只碟啊！真系嬲噶， 佢真系会嬲噶，佢真系会话你唔识踢波，你唔好踢啦咁。然之后，譬如我嗰阵时中意巴塞隆拿啦，其实已经冇咁浓烈噶啦。嗰阵时好似罗纳尔迪奥走咗啦，佢无端攻击我，好似对波我有份咁啊！佢指住我话：大佬啊，你咩啊？唔知啊，即系嗰啲你要插水，唔识踢波，唔撞得翻去打乒乓波啦。佢讲到我都有啲 guilty 啊！我听到话对唔住。即系，因为我个肉紧程度系冇你咁劲 嘅，系嗰时开始弹落嚟， 弹出球圈啦，我都嗰时 弹出球圈。 我好记得嗰次睇波系我认识以前啲朋友，中学同学啲都睇波啦， 系系 嗰种肉紧嘅程度，你真系第一人啊！最 但系我觉得而家系做唔到嗰个效果噶啦，因为我哋人大咗啊。有时咧，我觉得有时即系嗰个叫做最讽刺或者最唉，有一种唏嘘嘅感觉系咩咧？即系例如你睇翻而家踢波。拎欧联嘅嗰班球员，个个后生过你，即系你嗰阵时写你嘅梦想，我 friend 又系一个系皇马嘅球迷啦。嗰阵时写咗一句说话嘅，詹士洛迪古斯好似都系92年嘅，啊唔系詹士洛小豆啊，唔知边个啦。总之有一个又系去咗皇马，佢话佢92年出世，我嘅梦想只系想去皇马睇一次现场。佢已经亲身92年嘅佢已经亲身喺皇马踢紧波啦。 哦， 即系当然我哋个即系天分啊，好多嘢或者个地方嘅文化系完全唔一样啦。咁但系你会觉得人大咗咧，你睇嗰班人去踢波，即系已经唔系你细个嘅时候睇一啲你前辈踢波，嗰班人你会觉得我喺筲箕湾踢波嘅时候啊，你都唔知喺边啦，系咪先？但系所以你冇咗嗰种嘅代入感喺入边嘅， 冇咗个 fantasy 啊， 系啊，所以你好难揾翻嗰种嘅兴奋程度，或者嗰种你想紧张地去睇波嘅嗰种感觉咯。即系你而家你好简单嘅，例如睇一啲电影都系噶，睇一啲爱情动作片，哇咁细个嘅， 系啊， 人哋已经拍紧戏啦，你喺度做紧啲咩？ 我都仲喺度， 你都仲系喺电脑面前，人哋已经拍紧戏啦。人哋已经踢紧波啦，你都做紧啲咩？你反而会多咗呢种嘅唏嘘感，系啊， 那个年纪嘅嗰个你 realize 嗰个差距就出现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难嘅，即系你后边嘅变咗中意，除非你等于有啲好似我个 friend 咁，佢两仔爷，即系佢老豆40-50岁，同佢而家一样都系中意曼联咁样， 系 咁一系就变嗰种咯，但系。唔同嘅，因为我哋系中意个人啊，即系你系中意朗拿甸奴先中意巴塞，我系中意卡斯纳斯多过皇马。你系因为个人而中意个球队系有啲唔同，同你真系纯粹地中意球队系有些少分别嘅。 有啲唔同 嘅，系啊， 唏嘘啊，讲到都觉得 唏嘘啊，即刻要翻去睇下啲电影。你睇下而家几多 artist 又后生过我哋， 有噶 有叻过我哋啊！ 你翻去睇电影睇啲年纪大咁啫，想睇五十。你攞翻嗰张向上望嘅感觉啊，不如可能得咧 ，Emma， 唔系嘅，人都要努力向前看嘅，多啲向后背学习，都系一件正确嘅事嚟嘅。 曾同我苦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